第91集，赵斌点点头。 这种假服药遇到过，不少。谨慎一点，都会按照有服药处理的。洗胃一遍，很多人就明白作假有什么后果，再也不来了。真正怕的还是喝酒的，喝酒的完全控制不了，有很多闹事的，还有很多行走不稳，在医院里摔倒、摔伤，最后来医院索赔。 啊，有这样的事儿？ 两个非医学专业的感慨着，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到洗胃变成胃肠减压，最后变成灌肠。唐毅和蒲慧婷开始撑不住了，蒲慧婷向在座的医学生们抗议： 好了好了，吃饭时间，不要讨论这些了。 黄博怀一脸莫名其妙： 不是你问的吗？ 蒲慧婷只能忍住，自己找的男朋友含泪也要忍住。朱珍珍呵呵笑： 黄博士，炫耀够了，该吃饭好好吃饭了。糖糖，尝尝今天我做的西芹炒虾仁。 黄博怀不甘落后，也夹了一筷子卤菜。 婷婷，尝尝我买的这个牛肉，我跟你说 ，C 大附院这边就这一家卤牛肉最好吃。 赵斌反其道行之，夹了罗明瑶今天做的糖醋排骨。 瑶瑶，这味道好啊，我喜欢。 例行的秀恩爱结束以后，也是酒过三巡，黄博怀酒量最浅，已经喝得脸红了。朱珍珍其实也没什么酒量，只是不太显，但明显话更多了，语气也更肆无忌惮了。 赵老师， 他很耿直地说，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你和小明在一起不合适，你特别强势，你做事总是横冲直撞的，我们小明又从来是吃了亏也不往外说，能不麻烦别人就自己兜着，他和你在一起怎么看都是他吃亏了。 其他人完全被他毫无顾忌的话震惊了，唐毅一把把他拉住，向赵斌说， 赵老师喝多了，他就开始胡说八道。 我可没胡说八道，你必须当着我们的面答应我们，你绝对不会欺负我们小明，小明这个事儿他肯定不会跟家里人说，他家里父母那个想法跟男人在一起和犯罪差不多，他就只有我们做他的娘家人给他撑腰。 赵斌看了看罗明瑶，罗明瑶以为他生气，赶紧说， 哎呦珍姐，我都说了好多次了，赵老师他对我真的很好的。 赵斌却笑了笑， 肯定的，我给你们保证，绝对不会欺负他，一定好好照顾他一辈子，一辈子都好好对他。 桌上安静了一秒。 哇哦！ 唐毅哇哦了一声，罗明瑶脸发红，心里激动的恨不得跳起来亲赵斌一口。但这种事儿他在这么多人面前做不出来，只能就这样直直盯着赵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黄博怀缓缓闭上张开的嘴。 没想到啊，赵老师才是高手。 朱珍珍点头。 这样才对，这样才能放心离开。 离什么开啊？ 罗明瑶喝了酒，脑子有些钝，这句话完全反应不过来。朱珍珍突然老成地叹了口气。 小明，今年元旦是最后一年我们聚在一起了，7月份我们就毕业了。今年我已经准备好参加深圳公招考试，毕业以后就回深圳工作。黄博怀，他还没告诉你，我都知道了，他已经申请了明年交换留学，去美国一年，说是一年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怕是想直接移民去灯塔国。 哎呀珍姐， 黄博怀小声说， 我这个还没完全定下来，我是想等定下来再告诉你们呢。你从哪儿知道的消息？ 小明。 朱珍珍不理会黄博怀，继续对罗明瑶说着， 明年我们三个就是天各一方，以后再见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，像这样一起高高兴兴无忧无虑聚在一起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人的一生总是要越走越远，总是在不断和朋友告别，一挥手那么一大段时光就没有了。小明，我们再见面的时候都没办法像这样开玩笑了，几年以后都生疏了，我也不敢骂赵老师了，也不敢骂黄博了，以后见面我就只会恭恭敬敬地说赵老师好， 黄博士你真牛，还不如现在，喝醉了，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有朋友在身边，才会这样敞开心说话，才会不加掩饰。 罗明瑶没有想到会突然这么伤感，眼圈忍不住红了，端起酒杯。 喝，最后一年了，要喝得痛快。 他从来没说过这样豪气的话，说完话耳朵后面都红了一片。黄伯怀昏沉着脑袋也举了杯子， 喝就喝，就今天一晚上，不醉不休。 赵斌看着几个人突然来的风劲儿，庆幸自己今天准备了多的棉絮被套，能够让这几个醉鬼没有后顾之忧。接下来的情况基本完全失控了，三个同学开始起回忆录播放模式，于是越喝越多，谁也劝不了的那种。唐毅是个老婆奴，被劝了几句也喝得晕头转向，只剩下蒲慧婷还完全清醒。最后收拾残局，蒲慧婷还帮了把手，和赵斌把东西收拾到厨房，空出客厅位置铺床给神志不清的朱珍珍和唐毅睡觉。黄伯怀基本上走不动了，赵斌只能帮蒲慧婷打的把人送回家去。把黄伯怀处理完了回来，就看见罗明瑶还坐在饭桌上垂着脑袋。 醒了点没有？ 赵斌轻轻拍罗明瑶的脑袋。 喝多了一点。但是我感觉还好。 罗明瑶含含糊糊地回答。 还好怎么不说是睡觉？ 赵斌坐下来问道。 走不动了。 罗明瑶抬起头，眼睛里都是委屈，这样子简直就是在撒娇了。赵斌很少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此时喝醉了酒，在昏暗的光线里只看得清他双颊酡红，眼睛泛着水光，眼中是无遮无拦，满满的依赖。赵斌觉得今天的酒到这时候才终于上头了，冲得他也有些醉了。他一把拉起罗明瑶来，在他耳边低语， 没有收拾，那就跟我一起吧。 元旦过完以后，钱康明调去了北京，药物临床实验的事，罗明瑶和新来的负责人交接了一番。组会上，周老师也说到他也要毕业了，要一部分一部分把实验的东西交到下面师妹手上。周老师又问起罗明瑶未来的打算，罗明瑶已经想好了，于是明确回复了周老师。 我想出来工作了，周老师。 周鸿斌点了点头。 可以的，早点出来上临床工作也是好事。想好去哪个医院了吗？我还能帮你联系联系他们内分泌科的人，问一问情况。 罗明瑶赶紧鞠躬。 谢谢周老师，不过我还不打算马上就出去工作，学术型是没有规培证的，我准备报本院的规培，拿到规培证之后再出去工作。 周鸿斌想了想说， 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我们医院规培，我们这边规培只有规培的补助，出来还要重新找工作，如果先找工作再规培也是一样，轮转各个科室，奖金系数只比正式员工低一点，但是比单纯规培生高，情况好得多。 我还是觉得在 C 大附院学的东西多一点。 周鸿斌愣了愣，也只能赞同道， 在这里是比下面医院正规很多，也行吧，先规培再出去工作。现在很多医院招聘条件就是有规培证，硕士不带规培证出去没有任何优势。 这边才和自己导师说明白了，回去又被赵斌问了同样的问题。 考博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是不是要开始报名了？ 赵斌一边吃饭一边问。 我记得差不多就是下个月。哎，你读的还是周老师的博士吗？你跟周老师商量过吗？一定得提前告诉他，还有准备点礼物送给他，也是感谢别人吗？这个和毕业礼物是两件事。